以前罗兰说起纳米机器人的时候，任小素真的有点不屑一顾，但现在他稍微有点改观了。这要是弄一身纳米机器人当体外甲，是不是以后就不用拿影子当子弹了？毕竟挺疼的。当然现在也只是改观一点而已，具体好不好使，任小素觉得自己得多弄点李氏子弟来提取更多的纳米机器人才能知道了。两个李氏子弟消失在外出巡查的路上，这种事情肯定会有人来调查的吧，也不知道来调查的人身上有没有纳米机器人。任小素指挥着影子把两具尸体放在车里，一起扛着他朝记忆中的湖泊走去。毁尸灭迹这种事情必须干得仔细一点，不然下次没人来送纳米机器人了怎么办？杀人的时候他就没有用刀，怕留下血迹，现在则更加小心了，生怕留下什么蛛丝马迹。任小素带着影子一边往前走一边问道， 老许，你说他们这体内的纳米机器人会不会有多有少？同步协调率有高低，那能控制的纳米机器人数量肯定也有区别吧？你说下次来的人会不会更强一点？那也挺好，说不定身上的纳米机器人更多。你现在还有点腼腆呢，咋不说话呀？ 人家都说细节决定成败，所以为了不暴露身份，任小素决定直接把影子改名为老许。在把车辆扔进湖泊之前，任小素把两名军官的制服也给扒下来扔进了收纳空间里，万一以后有用呢？这可是李氏财团的上校军装啊。等他把车辆装满石头扔进湖泊之后，便回到了哨所。学生们见他回来也凑上前来问道， 班长怎么样了？ 任小素言简意赅地回答道， 搞定，都回去睡觉吧，明儿还得早起。 就在此时，任小素看到远处山巅处伫立着狼王，他想了想便朝着山里走去。其实任小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很想跟狼王交流交流，走在山间小路上的时候，他忽然觉得有时候与狼相处反倒比与人相处更加轻松一些。没走多远，任小素便看到狼王从一条山脊上缓步走了下来，原本就是想来找狼王聊聊的，结果见到狼王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对方就平静地看着，任小素寻思着一年半前对方还追着他在荒野里满地跑呢。他忽然想起学生说的要礼尚往来，任小素开口打破僵局， 那个，你看你都送了我一只兔子一头羊了，我要不要也送你点什么？ 狼王没有说话，但任小素能感觉到他的肌肉正在慢慢放松，这意味着狼王也在慢慢的放下戒备。任小素见对方没回应，便试探道， 你也不会说话，那我给你几个选项吧。你看你老孤零零的跑山上，王都是孤独的，我能理解。那要不我把昆山狼王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聊聊天，你们俩都是狼王，说不定能有共同语言。 不知道为何，某一瞬间任小素总觉得这狼王好像能听懂他说话。因为当他说起昆山狼王的时候，对方一脸的嫌弃，他都怀疑这狼脸是怎么做出这表情的。任小素看着狼王那个奇怪的表情，他说道， 昆山狼王你不想要的话，那也还有别的东西。 说着他掏出一把手枪来， 这个要吗？ 狼王不吭声，表情也恢复了平静。任小素把枪收了下来，一人一狼就在这山间小路上对坐着，月光从苍穹上洒落下来，气氛格外的和谐。 这个要吗？ 任小素又掏出一瓶抗生素，这还是老王临分别前塞给他的，他现在倒是不怎么生病了，但万一那几个学生得了病也好有药救急。结果狼王还是没反应。锤子、铲子、锅，任小素掏出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东西，结果狼王都无动于衷。任小素叹息道， 唉，你要这么挑剔的话，咱们这礼尚往来可就进行不下去了。 等等， 他还少掏了一样。这时任小素从收纳空间里掏出一小瓶黑药来。 这个药不？ 说这话的时候他也没抱啥希望。任小素把瓶塞给拔开，结果狼王嗅了嗅空气里的味道，忽然对任小素点了点头。任小素愣了一下，这狼王还真能听懂人话呀。他把小瓷瓶扔了过去，却见狼王叼在嘴里便起了身子。任小素终于松了口气，看样子以后不会少肉吃了。 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正值壮年，竟然还需要这种东西。 狼王听到这话眼神有些疑惑，他似乎还没意识到任小素到底给了他什么，只是那空气里的味道对他有种莫名的吸引。吸引他的不是药物，而是黑药其中来自宫殿的莫名神秘感。一人一狼就此分别，短暂的交流之后，任小素觉得他应该与狼王的关系更亲近一些了吧，起码也是交易伙伴之类的关系了，只要不是敌对关系就行。当天晚上后半夜，忽然整个哨所的所有人都被密集的狼嚎声给惊醒，大家披着衣服走出平房，看向大山之间，他们也分不清这狼嚎声到底来自哪里。李清正披着军大衣疑惑道： 哎，这狼群大半夜的是怎么了？眼瞅着这熬了有一个多小时了吧，难道是在捕猎？ 任小素有点心虚： 应该是在捕猎吧，谁知道呢？ 有人疑惑道： 他们不会正在号召同伴来袭击哨所吧？ 有人说道：“ 那也不至于，袭击咱们这个哨所，哪用得召唤同伴啊？就他们几百头一个冲锋，咱们就没了。” 一个士兵说道：“ 这话说的，也太看不起咱们了吧？” 任小素认真道：“ 这叫对自己有足够清晰的认知。” 不过任小素有些心虚，是因为他怀疑这狼群如此反常，很可能跟他送给狼王的黑药有关系。接下来连着两天，狼王都没有再送新的猎物过来。那头剩下的羊被削去了不干净的地方，李清正等人倒是继续吃得津津有味，但任小素是吃不下去的。不是脏不脏的问题，而是在任小素看来，他代表着财团子弟高高在上的一种践踏。当然主要还是不饿。李清正坐在篝火边上，看着仅剩的羊骨架感慨道： 也不知道这狼群怎么了，竟然不送吃的来了。 可能是累坏了吧。 任小素感慨道。他在想，自己给药的时候是不是得给狼王说清楚药效，毕竟外服和内用也是有区别的。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眼瞅着狼王吃药之后连猎物都不送，是不是把自己记恨上了？然而当天晚上，任小素睡着觉呢，忽然听到外面仿佛卸货似的声音响起。任小素透过窗户往外一看，竟是狼群过来往地上扔了好几头山羊、野猪、山鸡，啥都有，种类还极其的丰富。光看这数量，不光这两天没给他补上了，还多给了许多。等狼群离开后，整个哨所都震惊了。一名士兵看向李清正： 您真是狼王？ 就连李清正也震惊了： 难道我真是昆山狼王？ 不明真相的人都对李清正肃然起敬，而知道真相的学生们看向任小素的眼神就复杂了起来。有学生问道： 班长，你是怎么做到的？ 陈无敌感叹道： 可能是狼王得知我师父有病了，就多送点猎物给他，养病补身体吧。 我他妈脑子没病。 任小素没好气道。他估摸着狼王一下子送了这么多猎物，可能感谢的意思居多吧。没想到这狼王竟然还有这样的隐疾啊。此时有人说道： 这得吃多久啊？还好是冬天，储存时间可以长一些。 那也不能一直放着呀，腌制腊肉吧， 任小素叹息道， 腌成腊肉咱吃到明年开春都没什么问题。 一群人热火朝天地给猎物剥皮割肉，不过他们一起带上来的盐就不太够用了，而且调料什么的也都没有。一般制作腊肉都是把肉割成条状，然后得用盐把表面擦一遍才能晾干。这倒不用担心浪费盐，毕竟人体所需的盐分都在肉里了，吃肉就等于补充盐分。任小素说道， 过两天运送物资的来了，咱们就拿肉换点盐和调料啥的，反正这么多肉咱也吃不完。 哎，那不行。 李清正小声说道， 就那些兵皮，你跟他们换东西是要吃大亏的，还不如我们拿去集镇上卖了，到时候不仅能买更多的盐，还能捞不少钱呢。到时候多带一些东西回来，大家在山上的冬天也就不那么难熬了。 任小素看向李清正，对方倒是对私人部队的尿性很熟悉，只听李清正说道， 过两天咱们偷偷回趟集镇。哎，你们在集镇上不是还有同伴吗？正好给他们也带点腊肉，这大冬天的不吃肉有点难熬。 行。 任小素点头答应，这也是他回去集镇看看严六元他们的机会，如果严六元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任小素也能一并帮他们给解决了。所有人在哨所门前的空地上干活，李清正掂量着手里的肉感慨道， 哎呀，这倒是比我以前在集镇上的日子还要幸福一点啊。 陈无敌对任小素问道， 师父，什么是幸福啊？ 李清正乐了， 幸福不就是有肉吃吗？ 任小素看了李清正一眼，对陈无敌小声说道， 每个人的幸福都不一样，你降妖除魔的时候快乐吗？ 陈无敌说道， 快乐。 嗯，那就是你的幸福。 明白了。 整个哨所里的盐能腌制一头羊都已经勉勉强强了，李清正如今像是发现了什么新门路似的，有点亢奋。李清正说道， 哎，该过春节了对吧，家家户户哪怕是流民也想过几天好日子，咱们这肉可是白拿的，只要狼王还给咱们送猎物来，那咱们就能源源不断地送去集镇上卖掉。 想到这里，李清正俨然像是梦见了自己成为集镇乡绅的那一幕。任小素一边给肉上擦盐，一边抬头看了他一眼， 李氏军队不会管你吗？ 李清正乐呵呵说道， 嘿，我偷偷卖呗。 任小素问道， 你有熟悉的店家吗？ 李清正说道， 没有，但肉这东西挺紧俏的，应该挺好卖吧。 任小素叹息道， 哎，你以前过年的时候吃肉吗？大家还不都是吃点猪油就算过年了，这玩意儿得卖进壁垒才值钱。我给你推荐个人，我的朋友王富贵，以他的能力想打通这层关系并不难。 李清正眼睛一亮， 真的吗？ 他也知道任小素说的是事实，这哨所忽然就摇身一变成了肉类农贸批发市场，但集镇的购买力太低了，根本赚不到太多钱，甚至都有可能卖不出去，除非他降价。所以有个合格的经销商就很重要了，而任小素现在还需要隐藏在这个哨所里等待时机，等待纳米机器人，所以他需要李清正来抛头露面，让李清正和王富贵搭上线，自己也好经常往来哨所和集镇，而且钱的大头还是让他们给赚走了。老王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不过这时候李清正有点疑惑， 哎，你不是壁垒里的学生吗？怎么知道集镇上的生活？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说道， 我以前也是流民。 到了规定运送补给的日子，李清正组织大家把腊肉什么的都藏好，以免被运送物资的兵痞给惦记上。 一定要藏严实了啊，不然那群瘪肚子看到肉一定会抢走不少。 运送物资的卡车顺着山路上了，结果对方就卸下一袋米和一袋面，一粒盐都没给。李清正愣了一下， 盐呢？ 有米和面就不错了。 对方两名士兵叼着烟卷， 赶紧签字收了，不然连米面都没有。 李清正憋了半天说道， 好歹给点盐啊。 运送物资的士兵说道， 你要不要？不要我们可带回去了。 李清正咬咬牙， 要。 还挑上了，多少流民吃不上饭呢。 对方扔下话就上车离开，李清正也没敢当面说什么。等车子离开后，他就破口大骂， 这群王八蛋肯定克扣军饷了，这是让我们在山上挖野菜配米饭吃吗？ 结果大家打开米面的袋子，赫然发现里面竟然有半袋都混着沙子。有人愤愤不平道， 这他妈也太不把我们当人看了吧。 任小素对学生们叹息道， 这就是你们曾经从未接触过的世界。 只是运送物资的车辆刚走，竟是从山下又上来一辆运兵车。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车辆到来，却不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只见车上下来了一整个荷枪实弹的作战班组，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大概就是李氏的正规财团部队了。李清正收敛了一下情绪，过去陪笑道， 哎，各位军爷来我们这哨所是有何事啊？ 那为首的军官冷笑道， 前几天有没有巡查哨所的人来过？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前几天有没有巡查哨所的人来过？ 任小素听到这话便心神一凛，这几天他都在等着调查此事的人过来，没想到真的来了。原本他还想着是不是可以再通过这事调几个身上有纳米机器人的选手，没想到对方也不傻，直接带了一个作战班组过来。当然这也是情理之中，毕竟两个财团精锐都莫名其妙失踪了，他们肯定要加强防备才对。任小素觉得这名军官身上很可能也有纳米机器人，但他不可能冒这么大风险动手。李清正解释道， 哎，来过来过，两位非常年轻的军官，只不过在我们这里逗留了10分钟就离开了。 是吗？ 那军官在哨所门前踱步，他忽然问道， 有血腥气，你们这里发生过战斗？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大家都没想到这货的鼻子这么灵。要知道剥皮割肉都过去好几天了，血腥味早就散去了才对。顿时间军官身后的士兵们全部枪械上膛，指向任小素等人。李清正赶紧陪笑道， 是我们拿枪械打了点猎物，刚腌好的腊肉还没来得及拿出来晾呢。 说着李清正赶紧去打开了厨房的门，露出里面灶台上的腊肉。军官挑挑眉毛， 哼，难怪一股子阳山气。 此时军官说道， 收藏哨所。 那群士兵仅留下5人，其余便蜂拥进入屋子里进行搜查。任小素他们不敢动弹。没过一会儿，士兵们纷纷回来汇报， 未发现异常。 那军官冷笑， 例行检查而已啊，各位同仁不要介意。 其实他也没觉得这哨所有什么问题，打猎这事儿其他几个哨所也有，只是没这里猎物多罢了。而且他主要注意的是车辆、尸体、两名军官的财物，毕竟把人杀了，车子却不好藏，如果贪图这两位失踪军官财物就会留下线索。只是他之前在路上也没有看到有什么战斗痕迹，也没有看到废弃的车辆，便已经放下了警惕。按照两位军官巡查的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在这附近的几个哨所出事，但这位负责搜查的军官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挨个找人问话，旁边则有人做着详细的笔录。问话期间他甚至没从任何人身上察觉到情绪的异样，而且他问了半天，发现这里要么是老老实实的逃难学生， 要么是以前的流民混混，一个个连军装和枪械都没有几套，怎么杀两个军中精锐？ 去下一个哨所。 军官冷声道，他决定先看看附近另外几个哨所再说。任小素有点惋惜，这么一大坨纳米机器人走了呀。不过他知道，调查不可能就这么简简单单的结束了，一定还有更严密的调查会卷土重来。死的两人可是财团子弟。然而就在那运兵卡车下山的时候，所有人都忽然看到有狼群在山林间隐没。这狼群似乎有计划有组织的坠在了卡车的后面。任小素心中一惊，狼群是想干掉这对李氏财团的士兵吗？狼群来到这座山里之后，一直与人类相安无事。如今荒野上的野兽们少了人类的威胁，正在自然界丰富的物产资源里野蛮生长着，所以狼群也根本不缺食物。所以任小素一度以为这狼群是平和，爱好和平。但他这一刻才忽然想起，早先在集镇外他能获得人生中的第一把枪，正是因为狼群袭击了工厂和113壁垒的私人部队。狼群与113壁垒私人部队有夙愿，这是任小素早就知道的事情。没想到如今狼群竟然又要攻击李氏财团的正规军了。那缓缓向山下驶去的车辆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而李清正他们虽然看到了狼群，但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一方面是大家担心狼群把他们哨所给端了，另一方面则是昆山狼王还没发话呢，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李清正说道， 这可不关咱们的事儿，咱们也插不上什么手，就当没看见好了。 眼瞅着狼群好像对哨所并没有什么兴趣，李清正决定当鸵鸟了。反正那群李氏的军爷也没给过大家什么好脸色，他们的死活跟大家有什么关系？李清正把大家都轰回屋子里去。 哎，行了行了，别看了别看了啊，也许这狼群只是出来溜达溜达呢。 然后李清正先回到屋子里，抱着自己的自动步枪瑟瑟发抖。那么多的狼群啊，想要铲平他们的哨所简直轻而易举。他忽然感觉来这哨所是真的刺激，每天有肉吃，但却过得提心吊胆，鬼知道什么时候狼大爷们一不开心就把他们给叼走了。任小素假装也很害怕似的往屋里走去，不过他大概扫了一眼，那些狼群的数量没有想象中的多，好像只出动了一部分似的。回到屋里，任小素对陈无敌说道， 无敌，你看好这屋子，我回来之前谁都不许放进来，如果有意外事件发生，那就说我出去拉肚子上厕所了。 因为他们这个小团体的关系，总共就30人的哨所作战班组，其中有三分之一都是他们的人，所以安排营房的时候也是他们10个人在一起。这也是任小素当初争取过来的，因为这样安排方便他独自外出活动，身边得是可以信任的人才行。学生们早就见怪不怪了，反正自家班长怎么都不会有事。平日里李清正自称昆山狼王，但在他们眼里可能任小素才是那个真正的狼王。任小素从窗户跳了出去，一路从山野间往山下赶去，他倒不是有什么特定的目的，也就是想看看最后的结果如何，再顺带捡点纳米机器人回来。这世道能增强实力的东西都会让任小素感兴趣，哪还管他是不是封建迷信呢？上次获得纳米机器人之后，任小素上山顶站岗放哨独处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把纳米机器人召唤出来实验实验。任小素在这个过程里就发现，就算不让纳米机器人进入体内增强肌肉筋骨的力量，只是当做外附式装甲也已经很厉害了。也许当外附式装甲覆盖全身之后，就真的可以做到刀枪不入的程度。初期超凡者最怕的是什么？不是其他的超凡者，而是人类文明现阶段所拥有的单兵热武器。超凡者再厉害，挨几枪一样死。运兵卡车还在山间行驶着，车上的士兵兴致勃勃地聊天，反正军官没在后面的车厢里，他们聊天便肆意起来。 下周就要轮休回壁垒了，也不知道 我养的那小情人想我了没有？ 一名士兵靠着箱壁笑了。私人部队的日子过得很惨，但李氏的嫡系部队待遇向来很高。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这些李氏的嫡系部队平日里在壁垒里生活，智取司和私人部队见了他们向来都是绕道走的。不过财团内部向来纪律严明，禁止扰民。 军中禁止酒色，你可小心别让人发现了。 一人提醒道。 那怕什么？ 那士兵不屑道。 李氏的长官们还不禁呢，他们现在压根不管这事儿。 不管任何组织内部都有上行下效的潜在规则，上司信佛，下属也会信佛，不信也假装相信。如果上司洁身自好，那么下属也会受到无形的约束。如今李氏子弟大量进入军队，这两年间有一种奢靡浮躁的心气正在李氏军队不断蔓延。归根结底，是李氏在寻求力量的途径上膨胀得太快了，人才的根基都没有打好。一群人聊天间根本没有注意到危险已经快要降临了。不过狼群并没有选择在第一时间下手，而是默默地跟在荒野上。只有任小素最清楚，这荒野上的野兽里，狼绝对是最有耐心的物种之一。狼跟着李氏军队，任小素跟着狼群，慢慢的，这一路竟是跨越了数十公里，直到这李氏的作战班组已达下一个哨所。这一刻，当那辆运兵卡车刚刚进入哨所的刹那，狼群骤然发动闪电般的突袭。任小素在远处默默地看着，李氏正规军的反应极其迅速，短短三秒之内就组成了有效的防御阵型，整个哨所都是激烈的枪声。而哨所里的私人部队士兵都吓傻了，他们压根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这次，任小素以旁观者的角度完整地观看了狼群的进攻过程。这狼群在枪火中，一部分作为前锋吸引火力，自己保持着高速运行轨迹，以免中弹。而另一部分则趁着所有人都被吸引注意力的时候，已经绕到了李氏军队的后方。期间，狼王曾多次发现任小素的踪迹，但对方似乎并没有要搭理他的意思，继续狩猎。通常情况下，狼群在遇见外部干扰的时候都会小心起见放弃狩猎的。而李氏军队只是来调查军官失踪的事情，本就没想到会爆发如此激烈的战斗。他们虽然战斗素养很高，但狼群不管是从力量还是数量上面来说，对他们都是碾压一般的姿态。而且任小素毫不意外地发现，这狼群中枪了之后短时间都跟没事似的，实在是身体素质太强大了。这闪电战发生的快，结束的也快。当李氏作战班组身后的狼群开始突袭时，他们原本完整的防御阵型便开始迅速溃败。唯独剩下那名军官还在迅捷地躲闪着，但眼瞅着也撑不了多久。任小素看到对方因使用纳米机器人的关系而变成银色的血管正在逐渐暗淡，他知道对方的纳米机器人大概是要快没有能量了。忽然间，狼王从背后一口咬在了那军官的腰上，紧接着头部猛烈一甩，军官便如同浑身散架了似的摔了出去。即便强如狼王这样的野兽，也依然以偷袭为优先手段。这世界上的战斗本就没有正义可言，结果才是最重要的。任小素忍不住了。 那个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狼王回头疑惑地看向他。任小素指了指另一头狼嘴里叼着的军官，并拿出一小瓶黑药来。 交换一下。 狼王一个眼神，那头狼便把军官放下了。那军官还剩下一口气在，之前的伤势并不算致命，他只是濒临休克罢了。当他看到任小素的时候已经震惊莫名，他没想到这少年会出现在这里，也没想到任小素竟然还能跟狼群做交易。任小素寻思着，自己这算不算是背叛人类啊，都跟杀人狼做起交易了。狼群在屠杀了整个哨所之后 便在原地休整，随后便叼着地上的尸体准备往山中走去。狼群没有再继续停留，任小素看到有几头狼的白色毛发都被血液染红，看样子他们急需回去处理伤势。等狼走了之后，任小素蹲在那名军官身旁 问你个事儿：你们平时是怎么补充纳米机器人能量的？ 之前任小素操作过纳米机器人很多次，然而也是在这个过程里，任小素发现这纳米机器人的能源提供竟是完全依赖人体自身的生物能。可这样的弊端就是纳米机器人在使用一次之后需要在体内进行长时间的充电，而后续的使用时间却不是很长。所以任小素在真正深入了解纳米机器人之后，总觉得李氏的纳米机器人仍有缺陷。如果他们没法解决能源问题，那么这纳米机器人在真正的战场上经历高强度战斗时很可能会成为鸡肋。当然，任小素猜测李氏军队内部应该还有其他快速补充能源的方式。等等，现在对能源最有研究的好像是庆枕吧，毕竟核能才是这世界上效率最高的能源之一。那名军官面色惨白，闭嘴不言。任小素说道： 你看是这样啊，你的伤呢并不致命，你要回答我的问题说不定还有救。 你放我回去，你自己还能活吗？ 军官咬牙冷笑道： 你敢放我回去吗？ 激将法没啥用啊。 任小素发现李氏军官还挺硬气的，到底还是和私人部队不太一样。他说道： 生物能充电实在太慢，你们应该有特殊的充电方式吧，不然怎么支撑高强度战斗？ 那军官闭上眼睛什么也不肯说。 你刚才战斗到最后应该是能量快用完了吧？ 任小素慢吞吞说道： 就战斗那十多分钟，真正的战场上哪有这么快的战斗？ 这时那名军人诧异地睁开眼睛： 你为什么对纳米机器人如此感兴趣，还如此了解？你只是一个私人部队的普通士兵而已。 这时他也意识到不对劲了，甚至他怀疑任小素身上也有纳米机器人。等等，他们确实有遗失的纳米机器人，正是他们要调查的两名失踪军官身上携带的那一批啊。可这事儿怎么可能呢？先不说面前这少年能不能杀掉两个携带纳米机器人的精锐战士，就算能杀，但他们身上的纳米机器人都必须送回总部解锁之后才能重新进行匹配，所以面前这少年就算得到了纳米机器人也无法使用啊。为什么？他总觉得好像哪里出了什么问题。他很想把这事向参谋部汇报，但他没机会了。 别指望我会违反保密条例。 那军官挣扎说道。任小素叹息道： 哎，算了，敬你是条汉子。 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还是不能小看财团的作战能力，不是只有庆氏的部队才厉害，是天底下所有的财团都必有依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没有这过硬的部队，财团也无法屹立在这废土之上。任小素等着这军官慢慢断气后，便静静地看着军官尸体里有银色液体从皮肤中渗透出来，他也算是熟门熟路了，耐心地等待着宫殿给这一批纳米机器人进行恢复出厂设置等一系列操作。这次的收获不算多，毕竟只有一个人携带了纳米机器人，所以携带的数量也不过是上一次的一半而已。全套还只是全套，没什么太大的改变。不过任小素现在也不着急了，毕竟李氏携带纳米机器人的军官肯定还多着，他可以慢慢攒。忽然间任小素想到一个问题，他既然能借助宫殿刷机，那是不是有多余的纳米机器人之后可以给那些学生们分一点？陈无敌肯定是不需要这玩意儿了。说实话，任小素现在都很难弄明白陈无敌到底有多强，真要玩命打起来，他能不能打得过自己那位徒弟 还真不好说。不过任小素也不太介意，毕竟西游记里师父也打不过徒弟，这样一想他就平衡了。任小素操控着影子扛起这名军官的尸体，他准备把这名军官也给沉到那湖里，毕竟尸体是不能留下的，没道理狼群叼走了所有人却偏偏留下这军官一个人来。而且以后赶过来调查的人发现他身上的纳米机器人没了，那才是真正的大问题。无论如何，任小素都不愿意李氏发现他能够给纳米机器人恢复出厂设置的事情，不然李氏一定会把他追杀到天涯海角吧。一个小时后，任小素站在小小的山中湖泊岸边，也有点惆怅。眼瞅着这湖本身就不大，以后再多往里面扔点东西，会不会整个湖的水位线上涨啊？等他处理完毁尸灭迹的事情后，已经是深夜了。任小素并没有急着回哨所，而是朝山里走去。今晚山里并没有狼嚎声响起，任小素想要看看狼群伤得重不重。经过这几天狼王的一通折腾，任小素怀疑狼群在两个月之后族群会再次扩大不少。今天狼群狩猎的时候，他就发现这狼群出动时数量少了好多，搞不好少的都是母狼。按照以往的规律，母狼怀孕到生崽大概是63天左右，对于人类来说这个时间太快了。也不知道这些狼群蜕变进化后，这个自然周期会不会也有所改变。他循着狼群留下的痕迹往山里找去，任小素判断狼窝应该不会距离哨所太远，因为那天晚上听到的狼嚎似乎很近。结果并没有走多远，狼王忽然出现在山路的尽头，拦住了任小素的去路。任小素总觉得这狼王好像也是出来寻找自己的。只听狼王低低地呜咽了一声，任小素沉思了半晌， 你是来让我帮你给同伴治伤的吗？ 在荒野里，野兽捕猎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他们可能因为一点小伤就感染而死，细菌病菌这种东西就算是再强大的物种也很难抵抗。事实早就证明，这世界上最顽强的生物之一就是细菌了。世界经过多少次毁灭与重生，有些细菌却偏偏每次都能幸存。当任小素问完，却见狼王竟然点了点头。任小素拿出黑药来， 这个能治伤的，我知道你族群里有同伴受伤了，我可以帮你给他们治治。 狼王疑惑的表情好像在说，这玩意儿还能治伤？刚才任小素就在想，人类可以直接拿手指去抹药，狼怎么办？狼一般治伤就靠舔啊。那他们要是靠舔来涂抹黑药，这一舔不就坏事了吗？此时狼王似乎犹豫了一下，便转身带任小素往山里走去。来到一处背风的山谷里，任小素看到几十头小狼崽子在草地上打滚，他们也不怕任小素，以前在逃亡路上大家就见过了，只是狼崽子如今更多了一些，看来这一路上狼群也没闲着。当然任小素也能理解，毕竟现在狼群的食物那么好找，也没法看书打牌啥的，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了。狼群见到任小素来了，便纷纷给他让路。任小素在狼群之中穿行着，也是心惊肉跳的，只能强忍着心里的恐惧继续向前走去。只能说他这是艺高人胆大了，换成别人真不敢这么深入狼窝。当初在集镇上他就能靠打猎过得好好的，不是没有原因。往里走去，任小素便看到六七头狼正倒在地上喘息着，他们附近则弥漫着一股血腥味。子弹穿透他们的肌肉，虽然无法造成致命伤，但长时间的伤痛与流血会将他们慢慢拉入深渊。任小素看了一眼身旁的狼王说道， 我得先把他们伤口里的子弹取出来才行，肯定很疼，你得给他们交代好了，别咬我。 狼王甩了甩脑袋，意思是赶紧的。任小素蹲在一头受伤的公狼身边，他从收纳空间里取出一把小钳子来，这时候也不用讲究什么消不消毒了，反正狼群也不知道消毒是啥。说实话，这活他也是头一次干。任小素一边把小钳子往伤口里探， 一边观察着身边那头狼的反应，以免对方疼的时候乱咬人。结果让任小素吃惊的是，是狼眼瞅着都疼得翻白眼了，却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狼中好汉啊， 任小素感慨道。此时他已经用钳子探到了子弹的位置，这子弹比他想象中打入的位置还要浅一些，说明这些野狼的肌肉强度比他想象中的还要高。当啷一声，任小素把夹出来的子弹扔到了旁边的石头上，紧接着便随意涂抹点黑药到伤口上就算完事了。抹上黑药的瞬间，任小素便察觉到对方因为疼痛而颤抖的肌肉开始慢慢放松了。这一刻，狼王看任小素手里黑药的眼神就变了。等任小素给西头狼治好伤，已经是满头大汗。这时他也放下了对狼群的恐惧。任小素一边擦汗一边大大咧咧说道， 等伤好了记得给我们再送点猎物啊，我们计划着把肉卖去壁垒里面呢，多赚点钱呢我们也能过个好年，小玉姐和六元也该添新衣服了。 狼王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也没搭理任小素，一人一狼就这么往狼窝外面走去。任小素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如此随意地出入狼窝，要知道几个月前他还拿狼群当假小尼来着。 行了，不用送了， 任小素往外面走着， 记得让他们不要吃辛辣，不要吃葱姜蒜。 说到这里，任小素忽然顿住了，他望着山野间的雪景感慨，自己这是职业病犯了，狼吃个屁的辛辣呀！就当了没几天医生，竟然还有了职业病。话说以前他在113壁垒外的集镇时还是全集镇唯一的一个医生，听起来就像是全村人的希望一样，结果这当着当着竟然成兽医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